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时间下午2点整。 路透社报道指出，七大工业国 G7 的财政金融官员以及央行行长们今天在法国举行集会，对于反对脸书推出虚拟货币 Libra 达成共识。参与 G7 的财经首长们担忧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扩张如今更深入政府专管的领域，像是发行货币，而且与会国成员也担心虚拟货币会被用来洗钱跟恐怖主义融资。如果脸书想要吸收存款，就必须取得银行执照，也要接受金融监管。法国经济财政部长麦勒尔表示，法国的底线是 Libra 绝对不能成为一种主权货币。德国财政部长苏尔茨也说，脸书的计划似乎考虑不周，认为数据资讯的安全问题依然还没有得到解决。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说，在 Libra 发行之前一定要制定合适的监管法规，因为 Libra 将为全球金融系统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108学年度指考成绩今天公布，大学考试入学分发管道总名额34576个，首度跌破了4万个，创历年新低。最低登记的标准为财技指考，英文、数甲、化学三科组合，原始总分达到39分就可以填志愿。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资料显示，顶标以国文、数以85分最高，最低的数甲只有67分。和去年相比，有6科顶标分数提升，其中以国文顶标提升7分最多，4科顶标分数下降，数甲下降9分最多。以科别来看，今年6科有人满分，比去年的3科大幅提升。数学以434人满分最多，比去年增加了100多人。低分的部分，以数以58人拿到0分最多，不过零分的人数比去年减少将近一半。至于英文作文，今年考图表题，没有人拿到满分。日本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位于在京都市福建区的3层楼工作室今天疑似遭人纵火。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警方在火警受到控制之后进入2楼，发现10个人倒卧在屋内，明显死亡，目前正前往3楼查看。截至目前为止，死亡人数达到11人，10个人重伤有生命危险，另外还有28个人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势。根据了解，京都动画员工大约有70人，火警发生当时建筑物内有多少人目前还无法得知。京都市消防局表示，这起火警是发生在台湾时间上午9点左右，疑似一名男子在现场泼洒不明液体之后，火势就突然窜起，一发不可收拾。警方目前已经逮捕这名年约40多岁的纵火男子。为了因应极端气候造成年平均高达100亿的农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农业保险法》草案，透过订专法以及现有现金救助方式双轨并行的草案，提供农渔民更多保障，让农民不再看天吃饭。草案中也扩大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事故不以天然灾害为限，可以包括疫病、虫害等。草案明定，为了提高农民投保意愿，中央政府补助农民保险费以50%为上限，但属于配合实施强制投保措施者不在此限。现阶段保险跟救助并存，未来得视保险标的以及险种还有保险费补助的对象跟比率，逐步调整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现金救助额度。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079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4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40点，跌幅2.05%，来到2102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7点，成为206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2点，成为2909点。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7月18号 AKA 广播女神生日的前一天 哦。但是我今天呢收到了，他也是我们的听众吧，来参加我们的追思纪念会，他那个甜点叫做法路甜点，然后今天有寄了一个蛋糕给我，我有收到，非常的谢谢你， 棒棒棒棒棒，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7月18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我们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一样有上班族543，然后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去花莲玩。 其实你要规划去花莲玩，到底对花莲熟不熟呢？想问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在第二个小时等于是花莲帮帮忙的感觉。 哦，太棒了，太棒了！今年的暑假你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呢？花莲会不会是你一个考量地方呢？第二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聊花莲吧。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여기까지일까? 여기까지일까? 하고 싶은 대로 뭐든 다 이룰 수 있을 것만 같아 큰 소리치고서 쭉 내려와지 어깨가 가여워 세상이 나를 등지고 애매하는 것만 같아 아무것도 아닌데 다 이른 기분이야 야. 이대로 보낼 수 없단 걸 우린 너무 잘 알고 있어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헤어질 걸 알아 Let me go 电话启动。我必须要说，看 EVA 新世纪福音， 你还有在看哦？ 我还有在看，我还有在看。 我以为看了第一集就有点惹毛你，你就不想再看了，所以我也没有逼你。 第一季惹毛了之后，反正我就当练习日文嘛，就继续看下去。然后我之前不是有讲说，我觉得他日文就是有点难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看到后面中间的时候，因为他的模式太固定了，就是会出现一个很难以打倒的敌人，很夸张，因为每一次出现都是。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完，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就是使徒， 都是最强使徒来袭， 都是最强。然后每次那个， 哦，我们在聊的《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个日本动漫， 1995年的一个动漫，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还讲说，2015年就是20年后，人类会遭到外星生物的袭击，这样。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过了2015年，不过那时候在4年前就有一系列的纪念制作，然后说使徒来袭有的没有的，好，然后。就会说那个外星生物很强，然后我们打不赢的话说，那评估一下作战成功率都超级低，0.0000001 Thank you， 还是要做， 因为它不是全部的零， 对，因为不是完全零，所以就是要做，但就是不合理嘛。然后最后就是每次都会打赢， 就是会 在很瞬间 突破， 对，在很瞬间的情形下，就是哦，人类又战胜了，人又战赢了，这样子。看到后面他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就是很内心的意识流的部分了，就在跟自己对话那部分。神剧，真的是神剧。 当年会迷他不是没有原因吧， 就是现在就算20几年后回来看，我还是觉得这个剧本强大啊。 而且你要想那时候是还在很懵懂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东西，它等于是一个，它就是使徒，然后侵袭到我的脑细胞里面。 你现在有全部重新看过一次吗？全部重新看过以后 的，没有，因为上一次我撑不过定真寺的第一集，所以我有想说是不是我要跳到中间，就是跳个几集直接开始看这样子， 因为后面他一直以来就还是一个就是很悲观，然后很卑微，活在我很害怕人家讨厌我的那样的孩子，对啊， 就是很懦弱，很害怕嘛。 那你在看的时候有投射自己在他身上吗？你有觉得你就是他吗？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看第一集的时候只觉得有点太烦了但我不知道，因为第一集就是单纯的他就是在一下前进一下又后退，一下要一下不要，一下要一下就不要，这样子就觉得很讨厌， 不够确定的自己。 对， 好，反正就是现在看到后面，然后也不只是内心的探索，然后大家也知道日剧就是很喜欢说教嘛， 很爱放一些哲理的东西进来啦。 对，那 EVA 的说教就是我觉得恰到好处，还好，就是他当然是在说教没错，可是没有， 是不是跟动漫节奏比较快，他也不能拖太长有关系吧。 而且同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虽然现在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即将要40岁的人在看，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是14岁的人在看，就是今天我是一个这个东西要做给孩子看的，然后他在讲的这些东西是真的是作者他集他人生的精华所浓缩出来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在20几年前讲生物科技，然后再讲那个生物性的，还有对未来的想象的东西，我觉得斯巴达西也很了不起。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543。 真的是雷队友。今天我有个朋友，他有个困扰就是，你就是有一把伞，放在公司就是被偷了。 要不要抓出来是谁？是不是？ 你就在群组问说，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人拿你的伞，都没人回话，于是你就调了监视器，你就看到有一个人拿走了。 那个人辨认得出来是谁吗？ 看得出来是谁？ 太好了。 那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置， 就直接说，你拿了我的伞啊！ 你就直接过去讲嘛。 对啊，对啊。 我也是直觉想说，直接过去讲。 跟那个人好朋友吗？好朋友更可以讲。 更可怕是那个人。好像刚来第一天第二天而已， 刚来第一天第二天更要讲电死他， 而且还是会计， 不敢说话了然后会计在一个公司里面， 不是，可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提出的论点是，会计如果他今天可以随手拿一把伞，公司， 哎呦，来来来，用职业来横断这个道德感、这个有点危险。 这有什么理论的可以讲吗？ 这有点危险，这有点危险。 就有一些名词可以套入吗？ 情。 我现在想不到什么专有名 词，所以他们就觉得是你要及早除换嘛，小东西都这样子，很可怕。你公司的东西还敢交给他吗？ 好嘛，换一个职位好了。今天不是会计偷拿伞啊？你觉得这个刚也算是 偷拿本来就不对啊？ 对对对，也是一个滑坡啦。就是今天会计会拿同事的伞，你怎么敢担保他不会偷公司的钱？ 对， 就是一个滑坡效应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换一个职位，嗯，啊，总务啊不是一样，啊不是一样，业务啊不是一样。重点就是这一件事情是错的，就是错的，就是你不用滑坡到后面那个部分去。 去吧去吧，去跟他讲吧。 Yes。02-2363-9955，今天你有什么上班族543？是上班族，不是上班族，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啦。今天第一通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哇塞，你那边在下大雨吗？ 还是来闹的、啊？你是不是来闹的？ 还是使徒？ 还哦，我知道《怪奇物语》，它是 Eleven， 就是听到那个杂声，它可以就是蒙眼，然后可以听，可以去那种穿越。好了，来闹了，再见， 拜拜。 说到 EVA 啊，在 App 上面有人说。到了后面以后，觉得不行。那个后面是 我到后面已经有点，我可能没有看到那么后面，因为后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男生出现。 哦、 到那个男生出现的时候，其实我都已经。 另外一个男生也是 EVA 驾驶员吗？ 他好像是， 还是一个间谍？ 我忘了，他好像是使徒还是什么的。哦、我真的忘了。可是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我都没有看了。我大概就是。啊，因为我帮你看到，然后就不讲了。我就是看到基本三个驾驶员，他们各自经历 的 东西、 然后有不一样的个性。 然后我就被这么，就那时候小时候看，我觉得是非常负面的冲击，就人很脆弱，很容易被攻陷跟影响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漫画让我站不起来，所以我后面就没有看。 啊，这。还是回到用心情， 还有明日香啊那些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明日香就是非常正面积极，然后什么都很好胜， 对， 然后会挑衅人家那一种，然后在 你就觉得好像看似很健全，嗯， 但实际内心上面可能也 就是我们都脆弱那样， Hello， 飞姐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上班族勇者。 嗨， 嗨，好久不见。嗯 嗯。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上个礼拜去租了一个仓库。 租了一个仓库。 对，因为我现在不是有说我有在做那个网拍的生意。嘿嘿嘿。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租了一个仓库。嗯。对，然后昨天呢，我朋友介绍了一个客人来。 介绍一个客人哦， 对啊，介绍一个客人来，就是到我们仓库去 敲东西。对，因为昨天晚上风就是天气的状况不是很好。对，然后大家敲完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然后那个客人就说：“等我们上阳明山去洗澡，去泡温泉。” 客人约你泡温泉？ 就是客人还有我朋友。对， 客人是男还是女的？ 男的。对，因为我朋友跟那个客人，他们平常都有，他们是朋友，他们平常都有泡温泉的习惯。对，然后他们就找我一起去泡温泉。对，我就我原本不是很想去，可是因为下雨，然后因为就是他们开车载我，他说你不能不去，他说现在是绑架， 所以就被绑过去， 对，就绑过去了， 绑过去泡 洗香香。 就是泡温泉， 男人间的友谊，坦诚相见。 然后重点是我差点晕，有晕车的感觉。 晕车的感觉是什么？爱上他们 了、 真的晕车，因为我朋友说，就是他的那个朋友，没有，他那个朋友是个赛车手。 哦，说开太快是不是？ 我以为三个男生泡温泉，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有点晕车了。 我坐那个三轮车， 司机上车了，不不不，开到这， 是坐那个车快晕车了。 所以他开赛车，他真的开很快，对，然后又上山。 对，我们从板桥到阳明山上，我们泡温泉的地方，十点多出发，十点半左右出发，到那里大概11:10左右。 40分钟到，40分钟上阳明山。 对，40分钟上阳明山，我第一次坐到这么快的车。然后我觉得阳明山的天气状况还不是很好。对，就浓浓的大雾，他就说啊，这个跟我家我每天在走，我很习惯了。然后哪里有照相机什么的，我都知道。我说哦，你知道，然后我就一直握着上面的手把这样子。对， 好的， 对，这就是我昨天碰到的很奇葩的事情。 昨晚奇遇，谢谢你勇者。 对对对，好，谢谢，拜拜， 拜 拜。进歌歌曲， 不再退缩，不再沉默，梦想不是空想，现在开始 ，started。要玩就玩大，Yeah are you ready now？ 就算赤手空拳让你惊变，也不是我对手。我站在那凹的路口，正在寻找唯一的出口。这步不停向往挥手 ，Yeah we got it， Yeah you know。我很舒服气闷，疲惫不再怠慢，抓紧了最后机会，逃离这混沌空间，放下伤痛，再重新开启。 最新专辑 Started 现在开始全面启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来了，今年首度开放儿童入场，美国塞班机票免费抽，全家一起来逛展，机会多更多，每日限量百名早鸟福袋，头奖日本赏枫机票，0元带回家，消费满额再抽东京迪士尼门票，还有50万购物金大方送。7月19到22，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等你来哦。 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一起在感恩的季节感谢最爱的人，辉夜按摩椅是我送礼的最佳选择。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更多父亲节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官方网站，辉夜 VSOFA 感恩回馈价请洽02-2765-1880。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 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打电话给我们，不要半途而废，请坚持到最后。0223639955，2:3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好。 嗨嗨。 好。你好。 你是谁？ 我打通了吗 ？Yes。 哦，马克你好， 玛丽你好。 嗨。 我是花莲的美牙。 哎呦， 花莲的朋友来了！ 哇，下个小时根本就是你的主场啊！ 对，我刚才在开车，所以听到你们下个阶段讲话，我就觉得好兴奋。 啊哈啊哈！ 然后刚才本来要停在路边打电话进来，可是 发现竟然没带手机。 哦， 所以赶快开车回家啊！ 哦，开车回家拿手机是不 是？不是，开车回家打室内电话。 哦哦哦！ 是。 那打来是要跟我们说什么？ 嗯，我也不晓得你们下个阶段要讲什么，所以就先打电话来。 下个阶段呢，是有一个花莲商圈 是 理事长吗？ 哦， 不认识， 会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花莲商圈的活动啊， 哦、 美食啊。 所以是在花莲市吗？ 对，在花莲市，没错。 哦， 你在花莲哪里？ 我在花莲隔壁的乡镇。 花莲隔壁的乡镇是？ 就是有海洋公园的那个乡镇， 远雄那边啊。 对啊，那个寿丰乡啊。 哦， 对，有鲤鱼潭，有海洋公园的寿丰乡。 鲤鱼潭海洋公园， 鲤鱼潭就七星潭嘛。 不一样。 哦，不一样。 七星潭是海湾。 那七星潭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名字？ 七星潭就是月牙湾，它其实就是太平洋。 哦， 对，但因为它的那个地形看起来很像一个月牙，就是月亮那个弯度，所以很像是叫七星潭。 嗯， 那鲤鱼潭是靠中央山脉这边的一个湖泊。 哦， 对，所以是不一样的。 鲤鱼潭，然后海洋公园，那寿丰还有什么？ 还有最近很有名的那个 Mr. Sam 咖啡馆。 Mr. Sam 为什么很有名？ 对啊，为什么有名在哪？ 可能要 Google 一下。他就是把它盖造的很像那个古老童话屋的那种造型。 古老童话屋，什么糖果屋，有人要 吃人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像那种的造型。 哦， 对， 然后沿路丢一些咖啡豆饮 品，有点可怕。 但我要偷偷说，那里有很有名的名产， 哈， 就是那个小黑蚊。 哦，就是要大家要小心。嗯、 是， 嗯， 对。 App 上面有人说不要去七星潭玩水，为什么？七星潭有什么都市传说吗？有可怕的事情吗？ 哦，可能是那边就是离岸边在。往海那边在可能几百公尺多少，它那个断崖很明显，所以可能会不小心就 蛮危险的。 对对对， 哦， 所以还是可以玩，我就偷偷玩，但是要注意安全了。 好的， 是的， 谢谢美牙。 不会，哦，其实还想 complain 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暑假到了啊，然后小朋友在家， 嗯， 一直滑手机， 嗯， 玩游戏， 嗯， 那要怎么样可以劝阻一下，说不要一直玩三 C？ 不能约好，比如说玩一个小时之后就干嘛干嘛，然后 那很难的耶。 那我有个问题，你们自己玩游戏吗？你们自己看手机吗？ 嗯，会，但是会时间没有像小孩那么长的时间。 那你陪他一起玩的时候， 陪他一起玩， 嗯， 高三的臭男生呢，要能陪他玩什么？ 哦，高三男生要怎么劝？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好凶哦。 对，臭男生。 高三男生就在玩，一定都是什么连线的啊，所以那个吸引力很大，那个好像蛮戒不掉的。 是吼。 对啊。 对啊。嗯。 只能希望他。 可能只能在地上撒一些纸钞，让他去捡、啊。 好。 好的，高三已经大了，嗯、 是 只能靠他自己。 好的，谢谢你们。 拜拜，美牙。 再见。 02-23-63-9955，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等你来电。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啊？ 我是小胖。 嗨，小胖。 哎，我今天请假，就是然后跑去那个台大医院看耳鼻喉科，然后又遇到生平两个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 哼， 什么？ 对，第一个就是原本看着我可是看到一个老先生，然后被外劳在那边搀扶，然后一拐一拐的走进那个检查室。 哼， 然后呢过一阵子呢，你就听到一堆人拿那个救进去，那个就是那个好像一个好像氧气的，然后就广播喊9595星子，9595星子。那原本我想说应该是不是那位老先生，结果后来看到就是过一阵子那个担架上就一个医生是带着一个老先生的当从走廊上这样子奔驰而过，从我眼前这样飞过去，就让我觉得很感叹，说该不会就是刚刚那位老先生吧？那我就很感叹说，好像人生如常，就是想说看个耳鼻喉科，看到就是9595，人家要发那个求救的代号这样子。 哦、 啊， oh.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去检查，然后呢，然后就。 医生说你这个鼻窦炎需要就是要开刀的，然后要打全身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就有点怕，说第一生平第一次要全身麻醉。玛丽有就我打想打电话就想问玛丽有经历过全身麻醉这个 没有、 这个、 为什么不问我 哦是吗，我也因为以前玛丽不是喉咙那个，我想说她有那个有 喉咙那个还好啊，那个都打那个麻醉针而已啊，局部打而已啊。 哦对，马克他有，你有全身麻醉过这样子 没有 好谢谢，那就是我就是我就觉得要做心理，所以听朋友讲的很恐怖，又想说什么麻醉要什么气管要插在喉咙啊，什么 就容易喉咙痛啊那些的，会受伤。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全身麻醉， 但是你就是把你的不安跟怀疑全部要跟医生讲啊。 好，哦好，而且那个医生也是因为当天医生挂号挂太多了。他也只有给我两分钟的时间讲，他说，你这个号，这个扫描是需要开刀的，你排个时间，然后我连犹豫都没有，他说，哦，你继续排，所以那个让我觉得蛮有点怕，然后就是想说到底要不要去面对，那个鼻窦炎这样子。那我最后想问一下那个底下追问的朋友，鼻窦炎是真的需要到开刀才能 去？你是只看了一间医生而已？ 我看台大啊，直接看到，因为我从小诊所，然后看两年没有看好，然后呢，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别人就那个，然后那个医生呢，他就帮我转去台大去转诊，然后后来我得了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牙齿，我没有去针对我牙齿，想说就让它烂掉，然后那个牙根它就一路烂，它就是底部烂，然后烂到鼻窦炎，然后鼻窦是整个细菌发炎，所以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就意思就是要跟大家讲。也顺便跟大家讲说，牙齿真的要去面对 好的 这个事情，这样子。 好的， 谢 谢 马克玛丽， 拜 拜 拜 拜。美招美的两点四十二分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Hi, Hi 你是谁？ 台中老陈。 嗨老陈， 我可以解答上一位的疑惑吗？ 你说鼻窦炎啊？ 对， 请解答。 超过两三个月以上，这叫慢性鼻窦炎。 慢性鼻窦炎， 是的，他已经不能排除他自己鼻腔里面的免疫，所以必须靠开刀来清除鼻窦里面的一些分泌物。对，这是必须的。 那如果开刀开完了以后就不会再粘黏了吗？ 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他鼻窦就是 他已经坏掉了，不 是 吗？ 体质啦，有的人就是不会鼻窦炎，有的人就是会。 OK 了解。 外观没有任何伤口，里面也没有太大的伤口，然后全身麻醉也只是让你 轻飘飘 的清洗而已，不是说要插什么气管内管，但是那也不一定，要进去之后才知道说需要插到内管。 好的， 很安全，请放心。 很安全，谢谢老陈， 拜拜， 拜 拜。 매번이틀정도가모자란데눈치도없게자꾸부채기만해나는아무것도줄게없는데 Hello 你好。 喂， 欸，那个收音机或是手机 APP 记得关一下谢。 哦，关收音机吗？ Yes。 好的，我真的打进去了。 你真的打电话，然后关扩音，谢谢。 关扩音，可是我又开车呢。 哦，我啊，好吧， 你是谁？ 嗨，你是谁？嗨。 如果我关，如果我开扩音，你们会听不清楚吗？ 听不太清楚，可是你又在 开 车，所以要不要我们跟你说声再见呢？ 哦，好哦， 拜拜， 拜拜。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打进来了吗？ 没错。 参见教主教母，我是波兰仔。 波兰仔， 你好， 你好， 波兰仔，你要说什么？ 今天刚刚都在讲开刀的事情是吗？ 嘿，也才两通啦， 也才两通，那我可以岔其他的题目吗？ 可以啊。 我可以讲鬼故事吗？ 哎呦，怎么这么突然？真的很可怕吗？ 我亲身经历，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好，因为现在高雄在下雨，我觉得还蛮适合讲鬼故事的。就是我去年帮我朋友去求婚到垦丁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海滩，晚上大概9点多10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到海滩那边布置嘛。就是放那些蜡烛啊 ，Marry Me， 对 ，Marry Me 之类爱心那些，就是那些东西嘛。然后。放，然后因为只有我们几个男生在海滩，然后那边完全都没有人，就是是一个类似小平台，然后步道延伸下去就是沙滩，然后往前走，他们就是摆了一个爱心，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摆，就分工合作摆这样。结果到平台那边就发现，平台那边少了几盏灯，我就自己拿着灯就往回走，就是脱离人群，然后慢慢往回走，然后就因为要排那个轨道，所以就一盏一盏灯这样放，结果放着，到了露台的最边边的时候，我就放，然后就在看，想说这个露台到底有没有歪掉，就是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听到说歪了， 有个声音说歪了， 对，然后我就我当下第一个反应还想说没有啊，这样我就没有，我当下是想说没有吧，这样，然后我一讲完没有的时候，一抬头起来看，靠，我周围 50公尺 都没有人，对。离我最近的人是在海滩边的那一群人，他们还在摆那个 Marry Me。 而且你那个疑问是放在心里吧？ 对，我没有问出来，我就是想说有歪吗，这样那一讲 精彩， 那个声音是一个很低沉的男生的声音，然后就说歪了， 这个蛮 当下我就跟他，我就内心想说，反正他听得到我声音，但是我很紧张，我就说谢谢，就是好，我知道，我排好就走，排好就走。 那我有一个问题，他真的歪了吗？ 我觉得没有啊，但是我不想跟他争辩，我怕他。 我不想跟我看不见的声音争辩。 我怕他再跟我讲说，明明就有可能这两个就吵起来，我怕我当下会有生命危险。 不是生命危险，就是人家会觉得你疯了。 也不会有人，因为根本没人在附近。然后我当下一度还想说，要不要跟我朋友讲说，不然你就取消好了。就是。但是他们 那一家怪怪的，是不是？ 对，我们是跑到那个民宿的后面的沙滩，就是跟那个民宿没有关系。然后想说要不要求婚，不然我们就先站，就是做取消掉，因为其实那边也蛮恐怖的。对，然后后来还是我就没讲，因为我想说我因为这件事情破坏人家的终身大事， 好像不好， 好像不是很好。对， 结果那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在一起，结婚了。 哦，结婚了。 对，但是最近关系又不太好。对。 所以这件事发生是多久之前？ 这件事发生大概去年，那他们今年初结婚的。 然后现在就不好了。 很快要离婚了。 劝和不劝离啊，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了解，了解。 对。对，然后就顺便问个问题，因为。我前阵子有讲说我老婆结婚嘛，她叫就是怀孕了。 你老婆结婚？ 就是 生小孩，不就是你结婚吗？ 就不好意思，生小孩、哦，对对对对。然后生小孩的时候，那个最近在哺乳嘛，然后胸部就有一点点状况，然后就是他就叫我委托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教母说，因为他对这方面就是医美部分比较有研究。 哺乳？ 不是，就是如果要去。 隆乳 要去动，对，就是你之前不是说你， 可是他现在还在哺乳很多人哺乳完之后，你再看那个状况吧。 后续嘛，你不是都说要先存钱嘛？你之前不是也说要先存个30万摩的嘛，对不对？ 你 竟然记得摩的？ 因为摩的是最新的，可是它就只是最新的科技，但有人疑虑就是觉得最新的，所以你很多的案例观察期都不够长啊，你看不到那种几年后的追踪啊，有的人也是有这样的疑虑。 我那天就是第一手亲自询问专家，然后他自己是医美的，就是经理，对，经理人，他自己说摩的这个东西不值得花那个钱，以他现在目前来看，真的不值得。他说那个太贵，现在卖的就是一个噱头。 它就是最新的， 对，它就只是新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要丰胸的话，的确有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就是在你生完孩子之后。 就乳房有点可能，它就算回不去了，有点塌或什么的。蛮多人如果是隆乳，就是因为他哺乳后胸部 真的哎、欸，那个整个就是， 就他自己也看了可能不开心啦。嗯， 他自己很不开心呐、啊。嗯嗯嗯。哇，所以摩的不值钱哦、喔， 也不是不是不值钱，是 它现在 太 贵， 目前太贵、 啊， 就没有、 哦、 那个 CP 值，可能不太 有高 CP 值的状况， 就对，就是太贵了。 哦，嗯，好，我再另外帮他找找看好了。 好的， 好，感谢两位， 拜拜， 拜拜， 拜拜。 性别放送，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2018演唱会票房全球冠军，他只需一把吉他。Spotify 首支20亿串流神曲，他重建潮流秩序。4座葛莱美奖，6座全英音乐奖，荣耀加身。谈神话，红发爱德 ，Ed Sheera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乃羽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做头家哦，我怕拼赚钱，稳巴一相伴，就过来来陪我升级。平均油耗13公里，省油个高载，1.2 BBP 正时链条引擎，不然阁省税金。那旧换新吼，阁予你省五万。稳八一相伴，省钱就是赚。请拨0800-889-958 DFSK 稳八予你去，省你稳发啦。 小雅家住在台东山上的部落，从小跟着开怪手酗酒的爸爸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妈妈。后来他来到1919陪读班，有老师教功课、品格和才艺，还有晚餐。毕业时他得到了县长奖。我是贾静雯，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有机会翻转未来。1919要救要救。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时间来到2: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这首新歌呢，来自于品冠的《最佳前任》。待会呢，下个小时我们要来聊聊好山好水的花莲后山啦，也欢迎你继续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哦。 一生不会变，仙康里安好我变晴天，霹雳再也不见，他应该感谢我能完美抽身，不拖泥不带水很利落，主攻一对敌人，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连任，送他一粒高枕，祝新人好梦不断发生，用百年去验证天作之合。冠冕我能忍住不分，还能够笑着赞可人儿和他天造地设，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连任，送他一粒高枕，祝新人好梦不断发生，用百年去验证天作之合，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接近满分，不可能，希望他能完胜，赢得你的信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豪华邮轮领导品牌公主邮轮太阳公主号，夏季限定航次，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6000。5-10经典主餐厅，型男主厨海上雪儿餐厅，日式海寿司海鲜霸，还有首创星空露天电影院，公主剧院原创歌舞秀。全面升级 Discovery 探索营，提供不同年龄层孩童主题空间。基隆港出发，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潮流音乐才子许书豪，不败女神徐若瑄，激荡时空，经典改造，但愿人长久。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绿岛小夜曲。 椰子树的苍蝇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大家好，我是卜学亮， 我是江美琪， 我是 Cindy 袁咏琳。 你还记得1950年代的经典老歌《绿岛小夜曲》《回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吗？ 这些情意款款的经典之作，8月即将由古陀剧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动人音乐剧。 原以为一场伤心的返乡之旅，却点亮女主角原本灰暗的人生。 欢迎走入剧场，感受更多的感动， 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还有机会获得日式古宅咖啡屋《绿岛小夜曲》的双人餐券哦。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桃园市政府第一条自主新建的捷运绿线主线工程全数发包，其中被视为绿线关键的地下前盾工程 GC02 以及 GC03 标日前决标，分别在九月底以及十月份动工。市府捷运工程局今天邀请两大标案的联合承揽团队在市府十七楼签约。市长郑文灿表示，捷运绿线在他任内定案动工，肯定团队厂商的施工能力，相信工程如期如职完工，目标捷运绿线114年完工通车。桃园捷运绿线由八德建德路起，行经八德、桃园、芦竹、大园等行政区，全长27.8公里，沿线设置21站，包括地下段12.5公里，地下车站10座，高架段大约15.3公里，高架车站11座，高架段在去年底已经动工。在海外经济放缓、美元强势以及白宫反移民论调使得需求冷却的背景之下，外国买家购买美国房地产的金额比一年前锐减36%，创下2013年的新低。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对国际交易的年度调查，截至3月31号为止的12个月期间，外国人共花费779亿美元购买美国房地产，比去年同期锐减1210亿美元。美国房地产的最大外国买家是中国人，接着是来自于加拿大、印度、英国以及墨西哥的买家。但中国买家今年在美国置产比率比去年锐减56%，来到134亿美元，是所有外国买家中减幅最大的。这是因为经济变差以及政府限制境外投资造成。泰国曼谷邮报报道，位于在泰国北壁府塔孟县美宫河畔的一家50年历史的水上餐厅16号突然崩塌。由于当天是泰国的国定假日，餐厅涌入了相当多的民众，疑似不堪负荷而坍塌滑入水中。许多用餐的顾客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跌入河中，造成至少2人死亡、23人受伤，还有人失踪。民众表示，当时有听到奇怪的声响，但是崩塌的速度太快，完全反应不过来。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今天公布第二季财报，合并营收2410亿元，季增10.2%，年增3.3%，税后纯益大约667.7亿元，季增8.7%，年减7.6%，每股盈余2.57元，上半年累计每股盈余4.94元。台积电第二季税前纯益805.45亿，跟税后纯益相较少了137.75亿，应该是跟税负有关。另外，台积电第二季毛利率为43%，营业利率率31.7%，税后纯益率则是27.7%。7纳米制程出货占了台积电第二季晶圆销售金额的21%，10纳米制程出货占3%，16纳米制程占23%。先进制程包含了16纳米以及更先进制程的营收，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47%。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22点，跌幅1.97%，来到210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成为206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8点，来到29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8点，跌幅1.49%，来到9165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79点，来到28413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35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079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4亿。农会表示，丹纳斯台风陆上警报解除之后，消费者预期菜价上涨的心理因素消失，因此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整体的交易价格每公斤36.9元，比昨天低，甚至低于前天，高丽菜比前一天便宜了1成。农委会农粮署表示，今天台北果菜批发市场整体蔬菜交易量1605公吨，比昨天1296公吨增加了309公吨，增幅23.8%，平均每公斤交易价格36.9元，比昨天的44.1元下跌了7.2元，跌幅16.3%。气象局发布轻度台风丹纳斯的海上台风警报，受到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今天嘉义以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兰屿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以及云林以北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东半部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在下午的三点钟过后，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什么一开始要送上 Circus 这首歌曲呢？ 花莲的孩子， 没错，因为他们是花莲人。好，让我们赶快掌声欢迎我们今天要来跟我们介绍花莲好吃好玩好住的花莲县形象商花莲市形象商圈理事长刘玲玲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 马克、玛丽大，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理事长好，理事长非常优雅， 而且他今天一来就拿了一袋 伴手礼。好，我们现在要先开箱一下，我们请玛丽先开箱一下，看看理事长送我们什么。 这个是什么啊？百年传奇， 对，它是花生糖哦，然后它的形象广告是标榜慈禧的下午茶， 慈禧下午茶， 对对对，它很有创意的一个花生糖， 它写百年淬炼台湾味， 对，它这个用的就是以前那种白报纸，然后外面再用麻绳包着，像就是很有味道。 哎，还有一个是卡拉鱼酥蛋，然后炒拉拉风味，这个。这个我没有看过。 对，这个是花莲利川渔场哦，它的新产品，他们的创意无限。这个大家都知道利川渔场是传统大家印象就是蒙拉甘塞口，但是 那个就是利川渔场是不是？ 对对对，它的新产品就是下配啤酒非常棒， 而且卡拉鱼酥蛋除了有蒙拉那个口味，还有个鲜鲷口味，两种口味， 是鲷鱼， 鲷鱼的鲷。 OK。 然后还有一罐这个是什么啊？后山回甘， 对，这是有得奖的十大伴手礼之一。后山，它是山苦瓜，对，用烘焙的手法把它制作，然后泡茶以后呢，其实它对降火气，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哦，是拿来泡茶的， 是。 哦，这个回甘的回，也就是花莲回蓝的回，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商标是奇来美地，喝奇来山泉长大的山苦瓜。 谢谢理事长。 哦，所以这个是你本来在泡茶的时候，然后再加山苦瓜进去，还是它直接也可以泡水喝也可以？ 直接你拿几片，然后丢在热水里面泡就可以， 哦，直接泡水喝就可以。 对对， 酷，喝起来是真的会苦苦的吗？ 会。 哦，但 应该是会回甘， 但因为它叫回甘，所以应该就是会回甘，因为它是苦瓜嘛。 嗯， 了解。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吃人手短，不，吃人是嘴软。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理事长。其实理事长，我们上个小时的时候就有花莲后山的听众打电话进来，来推荐他们自己受封 。 对，什么有鲤鱼潭啊？ 对， 然后 有什么最近很红的山姆咖啡啊？ 对，那说到这个，我们就要请理事长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假设外地人去的话，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地方住。我们先请理事长，就是最拿手的，每一个理事长都有自己拿手的部分。住是目前理事长说这是我最拿手，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就是这个跟我们说说花莲的民宿吧。 是。其实全台湾合法民宿现在目前有8000多家哈，但是呢，花莲是全台湾民宿最合法民宿最多的一个县市， 最多， 对，它目前实际经营的有1795家，那其实花莲的民宿是非常有特色，那背包客或者说比较高档的民宿，其实现在在花莲都可以看得到， 都有， 而且也受到全世界各地的旅客的欢迎。 就我这边看到资料啊，说花莲的人口只有32.7万人，可是刚刚理事长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旅宿业，就民宿业，就收入蛮高的，然后有8000多家的民宿，很多， 全台湾有8000多家，花莲有1900多家，对对， 天 哪， 好好好，那就所以住的话呢，在花莲就不用愁，一定找得到就对了， 不用什么很早要抢啊，怕没地方住啊。 如果是连续假日的时候，可能要提早预约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对， 我自己有一个私心的问题，就是理事长，你现在两岸飞来飞去，或是台北花莲跑来跑去，你都怎么样抢到回家的车票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其实这个。真的是花莲人的痛。 对啊， 你刚刚提到，马克提到说花莲这么多民宿，其实花莲好山好水，但是因为交通实在是有一点不方便，所以呢，这个也就稍微阻碍了商业跟工业的发展了。但是因为花莲好山好水，它因为没有商业，没有污染，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县市，所以呢，在 陆客开放自由行以后，其实花莲是陆客重点旅游城市。 嗯， 而且呢，透过我们的业者的一些服务业的一些优质的服务哈，其实陆客的满意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哦， 所以花莲是其实是发展旅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县市。 嗯，我这边手边的资料也说啊，刚刚我们不是说花莲现在32.7万人嘛，说有80%都是跟就是旅游相关的产业， 嗯， 都在发展这个观光业， 可以这么说。 对啊，那现在呢，为了发展这个观光业，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去花莲必去的地方，或是像这个理事长送我们这个伴手礼，对不对？有没有十大什么前十名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花莲其实哈这个美食哈， 嗯， 跟伴手礼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 多了， 而且呢，很令人安慰的是说，现在呢，普遍这些十大伴手礼入围，他们都已经第二代、第三代接班， 哦，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传统产品里面，他们又加入他们的新的创意， 嗯， 所以呢，非常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大家呢去花莲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些伴手礼带回去。 好的， 有哪些呢？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只要出就是各大观光景点，就有很多很多的马吉， 对对对， 然后那个马吉就有好多家，然后还会就是有那个耳语告诉说，这个是他们那个谁谁谁出来 分出来的， 对对对，然后说到底谁才是最最原始，就是，但其实都很好吃啦，嗯， 是是是，不单是花莲，不单是马吉是非常有名啊，其实像郭荣氏火腿啊，它是手工烘焙的，它要3.5个小时才能烘焙的出来。然后呢，它是用后腿的瘦肉， 嗯， 所以它这个火腿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是限量， 嗯， 它不是你 想吃就想买就买得到， 对，因为它要一定要经过它的慢火烘焙， 嗯， 然后还有一星泡泡冰呢，它现在也有推芒果冰，芒果冰也是非常有特色， 嗯， 然后回蓝薯道啊，它的这些都是这次都有入围的，哦， 嗯， 然后回蓝薯道它的凤梨酥， 嗯， 大家可能吃到的凤梨酥可能就是用土凤梨这些制作的，但是它这个里面这个刘老板呢，他这次他是用剥皮辣椒放在他的凤梨酥里面，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就是提味是辣的， 对，然后还有利川鱼肠啊，他这些刚刚有各位两位有提到的 鱼酥蛋， 对，然后呢山苦瓜片啊，还有新味酱油啊， 嗯， 新味酱油它这次有新产品，这也是年轻的掌柜哦，他推的红梨酱油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嗯， 然后还有七星潭的柴鱼博物馆， 哦， 还有柴鱼柴宝，这些他都做成礼盒，还有阿美麻吉的地瓜头目， 哦，麻吉来了， 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伴手礼。 我完全可以想象爸爸妈妈们在那边会花多少钱买伴手礼，就是你知道一直扫货给邻居给亲戚 啊。我去花莲还有一定会吃的东西 是吗？ 扁食，而且一定会带回台北吃，嗯，对 对，扁食是大排长龙， 没错， 是 是， 而且里面都还会挂那个金国先生挂在上面， 对 对，连我自己都非常爱吃，我的朋友常常都拜托我， 对啊， 要吃扁食 带到台北来给他们， 没错没错。好，所以刚刚这个理事长有讲了一些，不知道大家有记得几个，像我现在我刚刚听过一轮印象深刻的就是芒果冰， 我现在只想待会就要4点我就要打开这个卡拉鱼酥蛋， 然后剥皮辣椒的凤梨酥， 嗯， 非常特别。还有第一个火腿，我没有记住它的名字，理事长可以再跟我讲。 郭荣氏火腿， 郭荣氏 火腿，嗯，限量的， 是是是。如果两位主持人下次有时间到花莲的话，如果忘了，我可以提醒你们，然后带着你们去一家一家的尝。 哇，太棒了！好，所以呢，这个花莲现在有很多很多伴手礼，然后刚刚听到就是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东西可以带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然呢，除了有伴手礼之外呢，接着下来我们要请理事长等等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整个夏天花莲有非常非常多一个接一个活动，然后呢可以迎接大家，不管什么时候去都很好玩。

全新的小霸王波特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麦买，高升30000块哦！ 都三伏天了，手怎么还那么冰？ 唉，天气热，到处都开冷气，所以我一年四季都有手脚冰冷的烦恼。 听过夏天进补，冬天打虎吗？趁三伏天喝养命酒，更能有效解决你手脚冰冷的问题。我是朱卫英，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卫署中药处字第000220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7064号。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快不行了。 神主啊，兄弟，这次有了创生科技，我们绝对不会输。创生科技居家智能厨师系列，采用日本原装费时式厨师轮，全自动控湿免倒水，不止浴室防霉，室内还可以有效过滤 PM2.5。 这太厉害了，湿度控制了，空气也清新了。 帮居家再造清新空气，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大家好，我们是 CTO。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欢迎各位回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呢，就是来自于花莲市形象商圈的理事长刘玲玲理事长。理事长好，现在呢就要跟我们讲讲啦。其实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花莲、台东啊，就是还有一个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好吃的伴手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文化遗产，也不能说遗产了，文化特产。 嗯， 对，就是原住民有丰年祭，对不对？ 对 对。 所以理事长先跟我们讲讲，就是今年夏天花莲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吧。 哇，今年夏天花莲非常精彩啊、哦！从7月4号。夏恋嘉年华，这是每一年都已经、都会办的嘛， 超级百场，对不对？ 对，没有，连大概一个礼拜， 嗯， 连国际客人都知道来花莲可以看免费的大明星演唱， 没错， 对，这个在他们来说可以省很多钱， 是， 所以从7月4号到7月11号呢，夏恋嘉年华已经结束了嘛， 对， 造成了非常的轰动， 嗯， 那接着呢，有一个水舞呢，哈、哦。在鲤鱼潭呢，已经开始了。 哦， 然后明天呢，刚刚马克有提到说丰年祭啊， 对， 花莲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原住民特色的县市啊、那明天在美伦田径场呢，有一个一年一度的联合丰年祭的一个仪式。 哦， 然后在这个仪式以后呢，那就各个乡镇的部落的一些丰年祭都会陆续展开。 嗯， 这个其实在国际的客人他们也是常常，因为我在开民宿嘛、常常我的客人会询问我这个说哪里可以看到丰年祭。对对， 嗯，所以现在就等于是7月19号，就是明天， 嗯， 在这个田径场，美伦田径场， 是， 然后就有一个 大型的仪式，可以让这些观光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丰年祭跟部落有关系，有的其实比较没有很希望，比如说外人来或是什么干嘛，对啊，但是你如果身为一个就是不懂人家文化人闯进去，也是很失礼的一件事情， 对， 不如就哎、欸，我们有一个大型的仪式，可以展演一下给大家看。 对， 给大家那种氛围，这种感觉 是 所以7月19号，明天。 对，紧接着呢，还有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说往郊区去了哈。 嗯。 接下来有每年的金针花 哦， 在六十担山赤科山这边哈、嗯，其实，在那个附近的住宿其实是一房难求的，所以金针花也是非常有特色，在八月的时候。 嗯。 再紧接着下来呢，还有富里山谷的那个音乐节， 富里山谷音乐节， 对对，大家知道花莲有一个木谷木鱼啊、哦，那它因为是它的那个生态廊道哈、哦、已经关闭了好几年哈、哦，但是它今年呢会在暑假期间哦，有一些在同门村里面会有一些活动哈、哦，大家可以上县政府的观光资讯网， 嗯， 可以查询到它的一些活动， 嗯， 那接着11月呢会有一年一度只有这一天。泰鲁格峡谷是关闭的哈、哦，可以在里面跑步。 在11月的时候有泰鲁格马拉松。 对，然后呢，这个报名是秒杀的哈、 嗯 哦。然后接着呢，泰鲁格里面还有国家音乐季、 哦， 也是非常有特色，在里面听音乐、嗯，享受芬多精。 嗯嗯， 非常棒。 这个泰鲁格就是封把这个路封起来，然后让跑者可以开心，就一边跑步一边欣赏，就是鬼斧神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是没有错。 但如果我没有报名到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啊？还是我也可以在那附近加油，就我走路走过去？ 当然可以啊。 哦，太好了， 对对对， 你要去帮大家加油吗？ 因为泰鲁格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印象中真的非常的模糊，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欸、很可怕哎、欸， 只是觉得依稀好像小时候有点印象， 对对、嗯、而且这是说实在，这不只是台湾，这应该是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 嗯， 然后我们身在台湾竟然自己没有去过，好像说不过去，就跟我讲了10年的妈祖绕境是一样的。 对，你萤火虫也都还没有看。 对， 你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 五月的时候，那个鲤鱼潭萤火虫是非常非常满山满谷都是。 那刚刚那个理事长说，就是现在这个鲤鱼潭有水舞。 嗯， 好，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整个花莲，因为花莲其实长长的，然后其实很多地方玉里啊， 嗯， 对啊。 哎，刚刚听起来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东西可以玩。 没错。 对，可以上那个县政府的观光旅游网哦，里面有12个月，每一个月都不止只有一个活动， 嗯、 非常非常精彩的。 嗯， 对， 花莲县政府的观光旅游网、嗯，那讲了这么多这个 好玩的， 对，好玩的活动，然后一开始呢又有伴手礼、嗯。好，我们这些就是旅行当中 玩累了可以住了， 对，有一些需求已经被满足了，但接着下来我们要深度旅游，就是要去一些。人家不知道， 你知道人家就是每次去旅游就最爱问说哪边有私房秘境可以推荐吗？ 在地人景点或是在地人的餐厅，我们要请在地人理事长跟我们讲讲、 嗯。除了景点以外，因为其实泰鲁格、哦、马克真的应该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因为他的那个真是鬼斧神工， 嗯， 神工啊，他是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嘛。 对啊。 然后不但是台湾客人啦，不用说哈、哦，国际客人都不止第一次来、哦。 嗯。 然后现在。所谓越在地越国际，其实国际客人他其实他也不见得就是来花莲看这些大景点，那其实很多花莲的秘境旅游哈、 嗯， 大家也可以上资讯网去看一下，嗯、 资讯网也有， 对他们有半日 他其实都有公开，只是我们没有查， 对，可能你没有注意、 嗯， 所以说再拜托两位帮我们就是广为宣传一下哦。然后至于说秘境美食呢，除了大家广为人知的公正包子啊、嗯、这些哈、 哦，对对对，花莲公正包子， 对这些。美食以外哈，其实花莲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回到花莲哈，把他们的餐厅，也许是父母开的餐厅、嗯，然后再把它发扬光大， 嗯， 再发挥创意哈。 是， 譬如说花莲有一个深夜食堂， 哦， 那他是也是第二代我的好朋友民宿的好朋友的儿子开的哈， 嗯， 那他只有在傍晚的时候开， 嗯， 而且卖完了就没有了啊。 嗯， 也不接受预约的、哦、然后他就是卖握寿司， 嗯， 然后再来呢定制渔场这个三代目哦，大家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是第三代， 嗯、 哦、那定制渔场其实在花莲七星潭是一般的国际客人跟台湾客人都一定会造访的哦， 那可能大家在不知道七星潭除了海以外还有这个定制渔场这种特色。 嗯， 其实定制渔场它是非常环保，非常注重海洋生态的一个捕鱼方式哦。那它是把大的鱼捕进来，然后不够大的鱼小鱼 要放生， 就会从网子里头跑出去了哈、哦。然后这个它因为也有一些海藻， 嗯， 然后就可以提供了那个食物链，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环保、非常注意海洋生态的一个捕鱼方式。那这个定制渔场的这个第三代，他就跟新加坡的一个慕士大的餐厅的也是年轻人哈、哦，然后他们合开了一个拉面店哦， 嗯， 就用定制渔场花莲产的鱼， 嗯， 的鱼骨， 然后去熬汤吗？ 熬汤，然后他只有卖拉面跟一些小食哦， 嗯， 所以说也是非常有特色，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再来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已经去过叫星星面馆 哦， 那志伟也是我们商圈的协会的好朋友啊、哦嗯。那他的为什么他会开这家餐厅？他生意非常好， 嗯， 他的海鲜很新鲜。 是， 那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开这家餐厅、哦？他说呢，因为他非常爱钓鱼啊、哦 嗯。 那他钓鱼钓到哈、哦，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吃腻了， 嗯、 他发现说花莲的鱼这么有特色， 嗯、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 推广出去，让更多人吃， 让更多人吃到。嗯、不但是花莲的海鲜很新鲜很好， 嗯、 而且他们可以用平价就吃得到。 嗯、 所以呢，他的那个餐厅标榜外面有一个招牌说不是面店的 哦， 面店。 嗯、 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福源海鲜。 嗯， 福源海鲜其实包括大陆的客人，他们在国内其实吃海鲜是非常贵的， 是， 所以他们来台湾呢，他们会要 推荐狂吃 推荐海鲜、因为他们发现实在太美味了、 嗯、 我推荐十个客人大概有十一个客人都非常满意、 嗯、 而且是又好吃又便宜， 对对对，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探访。 哇，其实 刚那个资讯其实啪啪很快，大家要把它抄下来嘛。 我们来帮大家复习一次。好，这个理事长刚刚说到，而且以前去花莲，我真的没有想过花莲跟海鲜会连在一起。 嗯、 可是刚刚听理事长这样一讲，觉得其实花莲海鲜很合理耶， 嗯、 对，就是在直接就在海边，然后包括一开始讲到这个深夜食堂，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做， 不接受卖完就没了， 不接受预定。那它真的有到很深夜吗？还是其实很快晚餐时间它就没了？嗯， 很快就卖完 了、根本就不深夜嘛， 所以即使我跟他很熟、你找我订我也订不到、 不给订， 不给订，对对， 他只能叫傍晚食堂，我要强迫他改名， 他就叫深夜食堂、 对，他就是卖到晚就结束、 好，所以这个是握寿司嘛，所以也是日式的，然后又是这个跟鱼有关，然后接着下来呢、有这个三代目的这个拉面，用鱼骨做的， 对， 又是一个日式，然后跟鱼有关，好，然后还有刚刚还有讲到 什么，星星面馆 ，又是面， 对， 福源海鲜， 福源海鲜又是海鲜，对，好，这些就理事长今天特别推荐给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的私房好餐厅，那很多呢，其实也是碰碰运气的，对不对？也不是一定就是我去那边一定要吃到，我觉得旅行有一部分就是慢慢的边走边看，然后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 对， 嗯，今天呢，我们要非常谢谢理事长，然后告诉我们不止这个带了伴手礼介绍给大家，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花莲还有很多很多热闹活动，从暑假一路到十一月的太鲁阁的马拉松，然后还有这一些这个旁人所不知道的私房餐厅跟私房秘境景点，我们要谢谢理事长， 谢谢理事长， 谢谢大家。 人生追寻梦想，别太啰嗦，直接行动。口说你懂，却又不懂，失败成功却被冲动。谁对谁错，想的太多，过往的错别再追究。突破现况，选命一生，不需承认，只选成功。有疯狂，因为敢做敢冲。多想 想抛开成见所有，决心非凡自我。错想的太多，过往的错别再追究，突破现况，选命一生，不许承认，只准成功。有疯狂，因为该做敢冲，不怕超越自我，别再背负过去的痛，进化成为更好的我，快突破。 花花世界里想

你在乎的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然后才能面对这残破的生命。有谁又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我们又学到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没关系，他们说没关系，他们说让快乐痛苦都被遗忘吧，他们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意，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 让这个世界毁灭吧，这个世界毁灭吧， 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那我懂你意思了。3:51，有一件需要，也不是需要，有一件大家都很在意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过了12点，就是广播女神的生日了。 你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吧？ 在外面已经收到一个跟我一样高大的礼物， 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 不知道 你有191公分哎、欸， 会不会打开里面跳出一个人呢？ 那我真的先一拳灌倒他，不要闹，然后打他。 好的，明天呢，7月19号广播女神的诞辰，她还是会在这里与我们心同在。我们一起期待明天，开开心心的帮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女神祝寿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睡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情浓，寒烟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要回家的路。永恒太阳，帮我照耀每一步的你，不曾窒息。将它分解一片片，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睡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情浓，寒夜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要回家的路。太阳帮我照耀每一步的你，不曾窒息。永恒太阳帮我照耀每一步的你，永远陪伴。 音乐全主打。